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鱼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段音乐是我非常喜欢的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当中的插曲《那个夏天》，作曲是宫崎骏的老搭档久石让。这部电影虽然是一部动画长片，讲述的是小姑娘千寻在虚幻的空间里面寻找并且救赎爸爸妈妈的故事，但是简单的剧情背后还是有对贪婪以及自私的讽刺，还有呢，就是对独立自我的歌颂。所以呢，可以说这部动画片它虽然是动画片，但它主要的受众还是面向成年人的。下面的这首童谣歌曲《永远常在》也出自《千与千寻》。 その向こうできっとあなたに会える。 続いて見えるけれど、この両手は光を抱ける。さよならの時の静かな胸、ゼロになる体が耳を澄ませる。生きている不思議、死んでゆく不思議、花も風も街もみんな同じ。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ラ 最知名的两个电影评分网站 IMDB 还有豆瓣上，宫崎骏有六部作品同时入围两个网站的前250名，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数据。和宫崎骏并列最高的两位导演分别是洛南和库布里克，他们呢拍摄的题材和宫崎骏的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更说明宫崎骏他为成年人搭建的动画世界是多么的可贵。下面的音乐是电影《幽灵公主》的同名主题曲，这是一部宫崎骏早期的作品，探讨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主题，深刻好看。 月の光に包まれ 其实电影评价榜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它能直观地告诉我们观众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影。这些被上百万中外影迷们共同选择的电影可以说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安魂曲》，它来自1957年的电影《控方证人》，根据阿加莎的原著改编，讲述了英国刑辩律师为谋杀罪犯辩护的故事。虽然是一部纯黑白的电影，但是却经久不衰。 Happiness, and I guess all. 面的这首歌除了爱什么都能给，是电影《绿里奇迹》的插曲。影片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绿里奇迹》，讲述了20世纪保罗在老人院回忆起当狱长的时候，高个子黑人杀人犯约翰·科菲来到死牢之后发生的超自然事件。这部电影对人性善恶的刻画非常深刻，也被称为是《肖申克救赎》的姐妹版。电影作曲由汤马斯·纽曼创作，下面是电影的主题曲。 心 防备。可是假如我说沉默是心来契合，你会理会半个心跳或是还爱我？你的感情让我在飘荡中安定，请再给我多想我还能再拥抱你。

下面的这首歌是粉红马丁尼乐队翻唱的版本，是电影《玛丽与马克思》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粘土动画，同时呢，这也是导演的半自传式的影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两个古怪笔友长达20年的友情，怪异却纯真。下面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盖里奇电影《偷抢拐骗》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尔虞我诈的黑社会团体以及吵闹的吉普赛宿营地发生的种种故事。这是一部轻快油滑、全程高能的喜剧片。 阿贝里门多 真切的是电影《好家伙》当中的插曲，影片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讲述了美国黑帮名人亨利·希尔在江湖上纵横30多年的传奇遭遇，逼真的表现出黑道人物独特的生活形态和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教父》系列充满艺术感的剧情描述不同，这部电影啊，更像是一部纪实文学。那下面的这部电影来头可就大了，这部影片被评为美国电影史上励志电影的榜首，来自1946年的电影《生活真美好》。这部影片呢，既展现了生活的黑暗，又表达了战胜黑暗、重获光明的希望和信心。关键的是，这部电影在1946年就融入了奇幻的元素，真的是充满想象力。 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埃里克·克莱普顿，是1985年电影《回到未来》当中的插曲。《回到未来》其实是一个美国科幻的电影系列，一共有三部。1985年的这一部呢，讲述了高中生马丁驾驶时间机器意外回到了1955年引发的故事。虽然离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如今看来，这个画面有点复古，创意和剧情却丝毫不过时。那今天的节目伴随着这首歌曲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有些忘不掉的，你说那就记得吧，不